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在2017年12月8日上映的法国年度动作喜剧大片《疯狂特警队》，由法国著名喜剧大师丹尼·伯恩自导自演，并且亲自操刀剧本。影片在剧情中纵情搞笑，在套路中使劲反转，令人在爆笑之余还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那一丝温馨和满满的正能量。惊险刺激的动作戏与爆笑的剧情翻转交织，可谓是让观众大饱眼福。那么这部影片究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动作喜剧片《疯狂特警队》的电影故事。早在2008年，导演丹尼·伯恩就自导自演了喜剧影片《欢迎来北方》，当时吸引了超过2000万观众前去影院观看，超越了《虎口脱险》，成为法国最卖座的喜剧影片。他的票房在法国影史上排名第二，仅次于经典影片《泰坦尼克号》。无论是作为导演还是演员，丹尼·伯恩从没有让观众失望。这一次丹尼·伯恩为了拍摄本片可以说是苦下功夫，在6个月之内练就了一身荷尔蒙爆棚的好身材，完美诠释了特警队教官佛罗伦萨这一个角色。当然需要指出的是，这是一部以女主角为主的影片。那么今天呢，又是三八妇女节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也特别选择这部影片来祝所有的女同胞们节日快乐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地道的法国喜剧影片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。黄金强大， 行事迷糊而鲁莽的女警察乔汉娜·帕斯夸利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特警队队员，她曾经多次向特警队递交简历，但是呢都被拒绝了。毫无意外，这一次她又失败了。她照常到警局上班，却因为平时做事莽撞、笨手笨脚，同时还脑回路惊奇而遭到了大家的嫌弃和嘲笑。可是呢，这些并不能否定乔汉娜是一个充满正义感、意志坚定而且志向远大的女警察。这一天她被局长叫到了办公室。 黑豹给你答复了。 不至于这样吧？ 他们拒绝了，坚决不要。 可是为什么把我在靶场上误伤同事的事也写上？ 这是事实。 你就是不想放我？ 怎么会呢？我希望你是第一位女突击队员，离我越远越好。 你别老赶我走好不好？ 听着，乔汉娜，你是个好警察，眼里不揉沙子，但是你实在是想法太多。 我需要参加行动，伸张正义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警察。 我有优秀警察的直觉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局长带着他来到同事们面前。 我们的女汉子她又一次被黑豹拒绝了，她现在需要支持。 什么？ 不可能吧， 这么倒霉，这也太不 行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装了。 好了，安静，都安静，大家帮帮忙，给她找点出风头的事做。 退休的省长刚刚来过电话，说有辆车堵在他们家的车库门口，出不去了。你去吧。 看我干什么？去呀，现在该你上场了。 乔汉娜急忙赶到现场，结果却弄得一团糟。还没处理好停车，听到对讲机中传来附近发生抢劫案的消息，乔汉娜立刻跑了过去。可是当他赶到时，竟然手脚麻利地帮助劫匪逃离现场，并且打伤了随后追出来的店员。在等待警局的同事来处理的时候，又毛手毛脚地破坏了现场。就这样，他再一次被局长叫到了办公室。 来得正好，我正想找你谈谈苏弗朗大街的抢劫案。 真的？哦，谢谢你。为什么？ 因为你在现场着实办了一件大事。 哦，是吗？根据作案方式判断，一定是猎豹团伙干的。 别着急，先听我说。根据收集的证据，疑犯已经锁定了。通过指纹的对比，还有 DNA， 你还认识他。 是谁？ 身高1.75米，瘦高个儿，38的大脚，长头发是栗子色，冒失鬼，还喜欢穿蓝色的衣服。 怎么跟我掌握的不一样呢？应该是棕色假发才对啊。 你还不知道是谁吗？想看看疑犯的样子吗？ 哦，太想看了。 局长拿出了一面镜子，对准了乔汉娜。 谢谢。 我真是服了你了。 什么？ 那个嫌疑犯就是你，珠宝店到处都是你的脚印，到处都是你的指纹，连劫犯的枪上都是，就是你放走的那个。 对不起，局长。 对不起，局长。 我想追捕嫌犯。 你就是嫌疑人，小姐。好了，我不想聊了，你随便吧。 就这样，乔汉娜被局长停了职。晚餐的时候，家人们都表示出对于他想要加入特警队的不支持，只希望他可以安心准备婚礼。为了能够彻底地断掉乔汉娜进入特警队的念头，乔汉娜的父亲利用自己内政部长的职权，找到了黑豹突击队队长帕特里克·勒格朗。 很遗憾，部长先生，我不能为力。 他没能入选，因为他是女性。 不是，不，我看了他的成绩，不太好。 哦，他没有这么差吧？ 不，他不是差，是很烂。简直糟透了。 你说他糟透了？ 说实话，部长先生，是历史上最差的。 好吧， 他能当上警察都是奇迹。 好了好了，别添油加醋了。我并不是鼓励他来这儿，而是为了让他吃些苦头，教训他一下，让他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，自己离开这里，天下太平。 那么您让我跟队员们怎么交代？ 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管。还有，今天这番谈话仅限于这个办公室，两个月后他不想干了，辞职了，万事大吉。 这绝对不行。 帕特里克，你让我很失望。我还打算给你们多拨点经费呢，干脆给宪兵特勤队算了。 先生，你是在要挟我吗？ 哦，你瞧你说的。不，这只是一桩交易。帕特里克。行了，帕特里克。 部长先生，我不能这样。 不， 我不能。 队长帕特里克虽然嘴上说不，但还是同意了这桩交易。就这样，乔汉娜顺利地成为了黑豹突击队的集训队员。在黑豹突击队里，教官欧仁·弗罗伦萨因为女友和哥哥的背叛而情绪低落，状态不佳，加上近来诸事不顺，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倒霉蛋。看到前来报道的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女队员乔汉娜，她非常不满，找到了队长帕特里克。 娘们儿只会带来威胁。 是女人，弗罗萨特，别耍什么大男子主义。 这不是大男子主义，你和我最清楚，女人绝对不能相信。 弗罗萨特，别跟我胡说八道。 胡说？跟女人做搭档，谁都没有安全感。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再背个女人打仗，还有40公斤的家伙呢，我们怎么开展行动？这简直是灾难，又不能扔下他，又不能随时保护他。 他不过是来参加培训， 还有他遇到危险会反应过度，会尖叫。为什么？因为害怕就会尖叫，会放声痛哭。他的指甲会劈，头发会卡在头盔里，会在隐蔽点里化妆。 布罗扎特，我们招了个女的，就这样。 拜托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没有能让他们随时小便的对付。 你确实一点都不大男子主义，我看错你了，抱歉。 绝对。 说完了吗？ 不，还早着呢。女人毫无方向感，连个小车都停不好。你也知道我们的卡车有多大。最坏的是，那些娘们儿不，女人很放荡。他会不动声色地勾搭所有人。 弗罗萨特，我知道你对女人有些看法。 不是，我就讨厌一个人，第二杯让我摊上了。其实我喜欢女人，我是为她着想，真的。因为女人都很脆弱，必须像保护受伤的小宠物一样保护她。她就像一只从窝里掉下来的雏鸟，摔断了腿。真的，头儿，这是心里话。 好了，别说了，听我说。我没法都告诉你，我看过她的档案，她有非常大的潜力，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，只不过是个女的。 欧人想要看看乔汉娜的资料，可队长帕特里克死活不放手。 那就让我看看。 不可以，我不能，不能。 因为她跟内政部长一个姓氏。 跟部长没关系，虽然她是部长的女儿。 我算明白了，谁让我又摊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一有机会我就开了她。 结果乔汉娜在各种训练中都表现得很差劲，可是队长帕特里克对于他暗中帮助，队员们也对乔汉娜关怀备至，这使得欧人更加看不惯乔汉娜了。不过乔汉娜非常努力，经常自己加量练习，这也让欧人慢慢改变了对于他的看法。时间悄然流逝，与乔汉娜父亲所期望的相反，乔汉娜爱上了特警队。这一天，他叫来黑豹突击队队长帕特里克。 我想跟你谈谈我女儿。我真的担心了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她就喜欢特警队。 出人意料，她表现得非常出色，有可能加入特警队。 不行，从我这儿就不行。 好的，部长先生，那我今天就把她开了。 不不，首先要让她厌倦。她现在喜欢特警队，让她改变主意。 我们会让他精疲力尽，让他气馁，打击他。 不要打击他，毕竟是我女儿。听我说，帕特林，你自己也有孩子吧？ 有。 好，那你一定知道，说服孩子又不让他反感是多么艰难的事。去留要由他自己决定。妈妈的离世让他很悲痛，从那时起他就认为天降大任于他，需要他拯救地球。 但我们毕竟不是社会援助机构。 我并不是要假惺惺地感动你，但寄托给你的是切身感受的幸福。 好吧，那您告诉我，我具体应该怎么做？ 只要让他感到烦恼透顶。 在特警队没什么可烦恼的。 我不是以部长身份来请求你，而是作为父亲。帕特里克，谢谢。 好吧，您先忙，部长。 为了让乔汉娜尽快厌倦特警队的生活，队长派他去暗中保护总统，可是他却撞破了总统的脑袋。无奈之下，队长只能让乔汉娜去监听恐怖分子，希望他能够知难而退。谁知道乔汉娜精力充沛，兴奋异常，居然一时激动接通了嫌犯的电话，险些使整个行动失败。听到这一切，部长先生十分的愤怒。 岂有此理，你居然派我女儿给恐怖分子送披萨。 抱歉，部长先生，她犯了一个严重错误，差点让整个行动失败。 我是请你让她感到厌烦，不是让她去冒险。你可以不在乎增加预算的事，帕特里格勒格朗。 所以我同意让她加入特警队，您就这样感谢我吗？ 抱歉，那就请你在2天内把我女儿踢出突击队，否则你辉煌的职业生涯将断送在克勒兹河底。 部长先生，您听我说。部长先生。 队长帕特里克不愿再忍受部长的威胁，为了报复部长，他让乔汉娜以第一名的成绩留在了黑豹突击队。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， 部长第一时间又给帕特里克打去了电话。 你是不是疯了，帕特里克？ 他是本期第一名。 抱歉，部长先生，这只能怪你自己。 你想以警队战斗力为代价向我公报私仇吗？ 不是，是你先利用特警队解决你的家庭琐事，对吧？ 你简直不可理喻，你就是个傲慢自大、 自虐成性的家伙。 你这种渎职行为将我女儿突击队和国家陷于危险。 夸张了，您的女儿她还是有点本事的。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称职的精英警察部队的 掌门人。 是吗？我可是见过换过好几任部长，有的很有本事， 有的差点，还有的 一无是处。致敬。 部长决定告诉自己的乔汉娜事情的真相，他叫来女儿和他的未婚夫爱德华。 爱德华没告诉你，是我走关系把你塞进突击队的，明白了吗？ 不会吧？ 是我去求的爸爸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 我们怕你又想参加什么外籍军团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 你知不知道自己特别倔？ 不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 你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就只有你在我身边了。我向你道歉，我知道这很傻。我想保护你，却把你们和突击队都害了。你根本没那么强。我不能再影响警队的决定。你还是自己退出吧。 听完父亲的话，乔汉娜并没有退缩，他想向父亲和爱德华证明自己。这一次恐怖分子猎豹团伙伪装成为了搬运工，混入拍卖会，劫持了十几名人质。怕乔汉娜会影响行动，队长让乔汉娜去附近的咖啡馆休息。在那儿，乔汉娜遇到了拍卖会里恐怖分子的同伙维克多。 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。 是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不想说话。 不能跟特警队的同事们一起行动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未卜先知， 一说慧眼。 我就是喜欢猜测别人的心理，职业病，没办法。 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便衣，保障国内安全的总协调机构。 安全局？我现在懂了。 我叫维克多。 叫汉娜。 叫汉娜？ 你们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吗？ 没错，不过我不去。 我猜你们一会儿会从窗户进去，对吗？ 不，从地下室进去。 啊，因为地下室有条道通过去。 口音有点怪啊，维克多，哪人呢？ 啊，你觉得呢？ 瑞士，德国，不，安全局的哈尔萨斯。 全中。 啊，我听力不错。斯特拉斯堡。一定是那儿。 什么都瞒不过你，我快看。 乔汉娜轻信了他的话，泄露了特警队的行动信息。维克多迅速通知同伙，好在特警队的行动还是成功了。可是乔汉娜对于自己犯了错还是浑然不知。连续两次行动因为欧人的失误导致他的搭档受伤，他十分自责，此后再也没有队员愿意和他分到一组。这时又是乔汉娜挺身而出。在一次行动中，他们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，可是倒霉蛋欧人的枪卡壳了。多亏身边的乔汉娜及时打中恐怖分子，救了欧人。欧人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却是心怀感激。这一天，乔汉娜再次偶遇恐怖分子维克多，为了避免和准婆婆单独相处，她热情地邀请维克多去自家做客，却无意之中帮助维克多逃避了警方的检查。殊不知，维克多就是刚刚发生的一起枪击案的始作俑者。 啊，不行，我不能多喝，这周有重要任务。 任务？亲爱的乔汉娜，有什么任务？又是锻炼肌肉吗？ 别说笑了，重要的运输任务，劫匪计划抢劫法兰西银行的金库， 从维拉库布莱运货。 对，没错。你怎么知道，维克多？ 哦，克罗林，他可是安全局的。 安全局？ 对啊，法国国内安全总局的。 我也是个警察，如假包换的。 我还以为你跟我们一样出身贵族呢，维克多·德拉德爵士。 德拉德爵士，您太抬举我了。你听懂了吗？我们刚才在笑什么呢？维克多是贵族的姓氏，没文化，白痴一个。顺便问一下， 下周还会举行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，对吗？ 没错，晚上同一时间。 那你们执行什么任务？ 我们结束后过去，肯定会有些小的骚乱。 那可不一定，几点在维拉库布莱？ 好了，今晚别总聊工作了，而且这也是机密啊。 乔汉娜没有想到，他已经再次向维克多泄露了重要的机密。这一天，感情早就出现问题的乔汉娜未婚夫爱德华鼓起勇气提出取消婚礼，两个人都感到如释重负。乔汉娜之前意外地知道了欧仁的生日和住址，于是去到他的家为他庆祝，发现二人兴趣相投，十分合拍，二人关系更进一步。很快到了该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了，内政部长判断劫匪一定会去抢劫黄金，于是部署特警队押送运输黄金，不必负责东欧首脑峰会。执行任务过程中，乔汉娜听到广播里传来塞尔维亚总统的演讲： 东欧各国有必要加强区域合作，加强民主体制建设，促进经济发展。 这是塞尔维亚总统吗？ 是的。 总统怎么有点阿尔萨斯口音啊？ 你说什么呢？塞尔维亚总统肯定塞尔维亚口音。 这是塞尔维亚口音？ 肯定是。 天哪，原来是我。 怎么了？ 我走漏的消息，我这个白痴，我简直是不该进黑豹突击队。 你到底干什么了？ 能不能查一下安全局有没有叫维克多的？ 什么？ 就这样，他立刻找到了队长帕特里克。 装扮成阿尔萨斯人。 好，咱们一开始就被人牵着鼻子走。猎豹团伙的目标是各国总统，特别是塞尔维亚总统。 好了，乔汉娜， 我跟你说了，这是个陷阱，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得到消息？他们袭击城堡时，我们应该到维拉库布莱待命。 害怕，因为你爸爸 根本不是这个事儿。 我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。 我请求您相信我。 上车吧，如果迟到，随时都有危险发生。 乔汉娜，回来，这是命令。乔。 无奈之下，乔汉娜选择独自行动。他冲进首脑们正在签写协议的图书馆，遇到了总统保安。无奈，乔汉娜只好挟持了自己的父亲，以此逼迫首脑们撤离城堡。首脑们撤离后，烟火响起，维克多一伙果然开始行动。他们操控火箭弹射中城堡，眼见城堡即将坍塌，乔汉娜带着父亲在废墟中寻找出路，而维克多等人则进入城堡搜寻塞尔维亚总统的尸体。这时突击队赶来，欧仁为救乔汉娜的父亲中枪倒地昏了过去，最后只剩下维克多和乔汉娜二人。没有子弹的他们抓起一旁的中世纪长矛开始决斗，乔汉娜很快落了下风，命悬一线。就在这时，城堡房梁突然坍塌，砸死了维克多。事后女英雄乔汉娜受到了总统的表彰，可是她依旧笨手笨脚，被台阶绊倒，扑倒在了总统的身上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米娅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喜剧影片《疯狂特警队》。那么在此之前呢，导演丹尼·伯恩和女主角爱丽丝·波尔已经有过多次的合作，作品呢都在法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。那么这一次的《疯狂特警队》整体风格爆笑，节奏紧凑，是丹尼·伯恩集众多前作之精华而倾力打造的动作喜剧力作。影片中这一对呆萌搭档可爱互动频频，笑料百出，可以说是把法式喜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温室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'Cause I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, caught me by surprise. Wasn't looking where I was going, I fell into your eyes. You came